拍拍拍，好，又翻嚟拍拍啦。咁啊，今日呢一集又系见到阿林凡，林凡兄。咁佢嘅经验，佢嘅经验值咧，就真系值得做多几集嘅，因为佢真系都几多经验可以分享下。 好荣幸有请到佢。 好啦，今集我哋咧又讲一个岗位啦，就叫做 PA。咁啊 ，PA 可能大家都听得多啦，即系成日 TVB 都有请人嘅。据我所知， 系啊，长期都请， 因为太难做啦，即系长期流失就好似呢个麦记咁，长呢、這个呢、這个 PA 就好似麦记咁样咧，啲岗位咧就成日啲人咧都走嘅。讲下啦，佢个中文译名应该叫做助制啦，系嘛？ 制作助理 啦， 我哋通常都叫助制。 系啦，喺现场咧就类似系一个好似打杂咁上下，即系好似乜嘢都管嘅，其实。 都系咩都做啦，简单啲嚟讲，即系打杂咯。 咁同我哋上一集嗰个场记有啲咩最大嘅区别？ 场记系关于啲镜头嘅，但系助制咧，即系 PA 咧，系关于制作嘅，即系譬如个制作有啲嘢需要你去做，譬如买饭，场记系唔使做嘅，又唔关场记事嘅，买饭就系、是。P.A. 去做， 因为啲饭唔会喺镜头面前出现。 系啦， 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嘅？就系话将会喺镜头出现嘅所有嘢，应该就关场记事。 唔可以咁讲，场记 有关联啦， 有关联啦。但系因为场记都有另外啲嘢做，就系你要 mark 低啲开机时间啊、收工时间啊，因为你要计钱嘅。咁、okay. 但系即系助制咧，就系 关讲翻 P.A. 啦。 P.A. 咧就系即系乜嘢关。制作事都关你事，譬如可能系譬如突然间有个导演话我想要个花樽做道具，咁咧你就要同个助理就谂方法去揾啦，即系有啲好突发性嘅都系助制去，即系 P.A. 去帮手顶嘅。 即系长记就系好似中期会参与得好。 系啊系啊系啊，通常长记系开工咧就系拍嘢嘅时候开工嘅。但系 PA 系前期、中期、后期都会参与， 跟晒成个 project。 咁可唔可以咁讲咧？譬如突然间有一日导演话：喂，厕所冇厕纸啊！咁其实嗰个可能 PA 都要去理一理。 佢关呢个 project 事啊？ 或者关噶？你冇 即系要嘅， 你冇得 say no 噶嘛？ 系啦，因为头先讲话食饭，咁你食饭要理，咁你去厕所可能都要理啦。 系啊，譬如个导演话早餐食咩，你有机会你个。啲嘢都要立，都要去买噶，系啊。所以有阵时，譬如嗰啲大牌嘅，唔好话导演啦，即系演员啦，都有阵时都几恶搞噶。 要唔要？即系嗱，我就见咧，有阵时咧，有啲大牌嘅演员咧，系需要现场咧有啲人去安抚佢嘅，系咪都系 P A 做埋？ 咁就要睇下你个 P A 同埋个剧组你嘅重要性咯，你嘅地位咯。咁你 就唔系一定嘅， 唔一定嘅，有好多嘢都唔一定嘅。譬如买饭，你喺电影做 P A 嘅，有阵时会长务帮你嘅，长务就系帮 P A 做跑腿嘅一个角色一个职位。 一个人拎唔晒咁多饭。 系啦，咁通常咧长务都会有三四个嘅，咁就系帮个 P A 做嘢，但系通常佢哋都唔系直。隶属 PA 嘅，即系唔系直属 PA 嘅，有个叫剧务嘅岗位嘅，剧务就系管场务嘅，就剧务咧就系、是、又系大小事都系关佢事啊，但系佢通常都系打色嗰、那个，就唔需要放手落去做。 即系总管， 总管啦，系啦，系啦，总管啦，又系制片组嘅。 咁入职嘅薪酬 PA 唔定喎、PA 就要睇下 睇能力啊，定系？ 睇经验，呢行好多岗位都系睇经验、嗯。你经验多嘅，佢都会俾多啲钱你；如果经验少，通常都会压你价噶。系呢一行系咁。咁、大概 PA 嗰阵时跟一个小嘅 project 都系一个月都系9000蚊松啲，9-10000蚊松啲咁。 其实系贫穷先，几乎系贫穷先。 其实我觉得做电影呢行啲人啲生活都系比较低。低阶啲， 喺我 唔系话低阶啲，系低支出啲。 喺我搵即系开头学一路学一路做嘢嗰阵时，我前辈同我讲嗱，你捞电影咧有两样嘢你要有嘅，一就系、是、好健康嘅体魄，二咧就系、是、屋企有啲钱，冇钱你系唔应该做呢一行，因为呢一行系好多嘢都系 freelance。你唔系啲人工唔系稳定，所以你一定要 即係你有少少錢咯， 好難應付到屋企。 係啊係啊，咁你都要交代嘅，你屋企都要有開支，你都要食飯嘅。咁所以就，所以通常有陣時有我識到啲人都一開頭可能好有熱誠去做，但係好多捱唔住，因為好多壓力上嘅嘢，譬如有工作嘅壓力又有啦，但屋企嘅壓力又有，因為呢一行其實係好難維持到嘅，除咗你真係做到好大粒啦。 好有名啊！好有名啊，因為我哋呢行裏面咧，如果有名咧，其實就比較乜嘢都好易做噶啦。 係啊，係啊， 啲演員都會就你，都會聽下你講。係， 尤其是你攞到獎，係啦，你一攞到獎咧，個個就會睇你頭噶啦。 好似你跟緊嘅嗰個大導演。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講得㗎。 唔講啦，呢個聲太細啦。 OK， 係啊。喂，咁可唔可以講下，譬如你接觸過 PA 或者你聽過 PA 裏面咧，有冇啲好好難？搞嘅人会干扰到你做啲嘢嘅， 难搞嘅人就譬如有阵时，因为你 P A 有阵时你要揾景嘅， 系 P A 要揾埋景噶， 有要噶，有啲、 我以为制片嗰啲， 制片组助制都系要揾景噶嘛， okay, 助制都系揾景嘅，制片组其实 P A 即系助制啦，系啦，咁但系通常个工作有啲唔同嘅，譬如拍广告又唔同啦，但系通常咧，如果拍电影嘅 P A 咧就通常要揾景嘅，咁你去揾景咧就。真系俾人问候祖宗十八代啊！ 点解咧？ 因为譬如好简单， 咁你要讲，即系你一定要系可以用粗口还击噶咯嘅人嚟噶啦。因为电影方面，我哋 啲警察多数系有求于人。 因为你譬如好简单，我譬如我揾你啦，我想借你屋企拍，十个有九个都唔肯噶啦。咁但系个导演话我想要呢啲咁嘅 style 嘅屋企，你睇啱嗰个系应该啱喎，咁你就有求于佢啊，咁佢就唔好烦我，跟住就佢又一卵嘴咁就问候你屋企人噶啦，咁你就，咁、但系你有阵时你唔系话揾一个景噶嘛，可能你一个 project 可能揾十几个景嘅，咁你要谂下，你揾十个可能得一个中，有阵时揾五十个先有一个中，咁你要谂下你要问几多个人，然后俾人问候咗你几多次啦。 咁你话搵屋企就难就容易倾啫，即系我起码我知道个屋主系 边个。 咁你有啲景系其实譬如系一啲公众嘅场所嘅，咁你点搞咧？ 尤其是你系喺一个领会而家垄断晒所有商场嘅情况下垄断， 系搵唔到商场景咁滞。 你系去拍，因为通常你搵唔到咧，你就焗住偷拍噶啦。你焗住偷拍，你怼部机出嚟。 其实我都做过嘅。 你一怼部机出嚟，个 secure 就已 经都做咯。 个 secure 就行埋嚟噶啦。咁通常呢啲嘢都系制片组去顶嘅，冇理由搵导演组去顶嘅。咁你制片你就开始麻烦啦。P.A. 就开始 要点样去避过呢啲 secure 嘅阻挠咧？ 通常咧就 P.A. 顶嘅，个制片就会走。 点样顶法啊？即系同佢 拖 到嘢， 同佢拖延时间啊 ？O.K. 就同佢拖延时间，俾我哋啲人走。 嗱，通常个之前会教我哋咧，就通常咧个制片就会行开啊，因为你就会同嗰、那个即系同嗰个单位讲，喂，马拉士嗰个唔喺度，咁咧。咁导演组咧就开始会拍佢自己嘅嘢，就我哋拖延个保安嘅时间，就会拉 咁如果保安喂 call 码保安 call 翻几个，咁你点咧？你跟住斗人多噶咯， 咁就拉开佢噶啦，咁就揾导演拍得快就系咁拍噶啦，即系因为你偷拍啊嘛，咁你咪拉开佢咯。咁通常呢啲都系食晒噶啦，呢个 PA， 因为个制片通常都走嘅。即系行开啦，唔会话走嘅。 咁我都讲下一个惨绝人寰嘅，都唔可以话惨绝人寰嘅，就一个经历啦，就唔系我嘅，我听翻啲前辈讲啦。咁啊，曾经有位前辈同我讲，佢系做 PA 嘅，喺呢个一代宗师里面咧，其中有一场咧，章子怡咧有一件嗰啲大褛啊，嗰啲系拎皮草嘅大褛咧，佢喺雪地里面打太极嘅，咁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咁嗰件拎咧系需要拎过关啦，去一个雪地嘅场景度啦，咁样。咁咧系佢俾上头咧就话叫佢喂，你手提行李你自己拎过去啦，咁样。咁就两难啦，因为其实讲真 ，P A 好多时都好难 say no 嘅，即系你 系冇得 say no 嘅，你系冇得 say no 嘅。咁啊变咗压落嚟咧，咁佢就唯有逼住即系自己拎过关，咁啊好危险嘅一件事啦，即系大家都体验到嗰个危险性啊，即系因为一个其实嗰件 ming 系一个即系叫做点讲啊，濒临绝种。嗰隻鹿毛嚟嘅，好似係啦。總之嗰件鈴就唔係好似違禁品咯，咁樣唔俾帶過關嘅。其實就咁啊，嗰陣時拍又趕啦。咁你譬如你知王導演㗎啦，係需要即時喂， 我突然间想去嗰度雪地度，咁就要搭飞机成组人去噶啦嘛。咁、变咗佢就要就咁拎上去咯。咁如果俾人周到咧，即系我哋呢度呢个网台啊，都有个节目啊，大匪看天下咧，就佢都有讲啲平时有啲讲啲走私啊嘅嘢嘅，一啲生意嘅嘢嘅咁样。咁其实佢哋大家都明呢样嘢系我哋踩界咯，即系好似拍电影或者拍我哋制作。好多时都会猜解， 尤其是以前嘅年代，即系而家， 而家捉得紧咗。 而家唔系而家九十年代，即系九十年过二千年之后，开始政府都开始可以有好多嘢都可以借啦。听以前啲前辈讲话，佢哋直情借都冇得借，一定系偷拍，咁就好多嘢都猜解。譬如我听个前辈讲话，林永东咧咪好中意拍嗰啲爆炸嘅，佢系直情冇申请话有任何爆炸，就喺个市中心度。搵两架车冲咗去唔知边一度咁样咯， 哇！但爆咗会有人围观嘅， 有人围观，但系 梗系有人围观啦。 咁系啦，咁但系你 但捉唔到就算噶啦。 通常一拍完就即刻走嗰啲咯，好多嘢都系踩界嘅呢一行。 系啊， 有好多都系通常都系要 PA 解决嘅，有好多嘢都因为有乜问题就系 PA 喺边啊，咁就总之你哋要到啊。 有冇啲咩你觉得好有印象係学到嘢係即係嗰个皮毛呢头先啊张志嗰件皮毛其实佢都学到嘢嘅佢同我讲佢话哇原来真係走私系咁样一回咁嘅事啦。 起码知道乜嘢唔俾走私 啊。有冇啲咩学到嘢 学 PA 反而系要学睇人哋面色。 啊，系啊，呢个好紧要，真系，即系因为片场咧，我都发觉，我都去做过，唔好话大片场啦，细片场咧，嗰啲演员啊，或者一啲就算好似啲梳化服阿姐咧，你睇佢嘅面色，你会知道，喂，究竟咩应该讲，或者咩你应该唔好做， 即系睇下你讲嘅时机啱唔啱咯，譬如人哋忙紧嘅时候，你就唔好走埋去同人问佢嘢，佢就会开始火噶啦。 系啦，尤其是我试过一个最。难顶嘅一件事咧，就系我曾经有一个 project 系做呢个编剧嘅，咁我喺现场做驻场编剧啦，咁样，咁我有一位兄弟，咁佢咧就都会喺现场度帮下手，帮下做其他嘢嘅，咁但系咧有一次咧，佢就坐低咗喺个 sofa 度咧，就同啲女演员咧喺度 social。咁就俾啲机灯组嘅兄弟咧，就见到咧就好唔妥佢啦。咁啊，直头喺暗哑底同我讲话：，喂 ，Albert 啊，你个 friend 咧咁样咧，我下次真系唔会要佢再嚟噶啦。好老实，即系你宁愿俾人知道都唔好俾人见咯。即系你系 hea 噶，你系冇嘢做，或者即系大家都知喺片场可能真系好多时间等嘅。其实咁你都病埋自己咪算咯。我就之后我同翻嗰个兄弟讲话：，喂你。即系你咁样唔得啊！你人哋第一次咁样见到你，你已经唔会再用你。好多时候我哋电影都系好顺扯，有阵时候第一次用完嗰个人已经唔会再用，又系啦。 反而有阵时啲前辈同我讲，不如你 hea 嘅时候，你都要扮忙。 系啦，有阵时系真系咁。 因为你通常咧，你喺片场咧，一见到你得闲咧，啲人就会揾你做嘢噶啦。 唔系咁啊，直头系嬲咗你， 系嬲咗你，系点解我哋做紧嘢嘅时候，你又喺度？所以有阵时咧， 仲要系你知道机灯组全部系仔啊嘛，即系同仲要坐低同啲女 social， 哇！你咁大支嘢， 我觉得佢好幸福咯、啊，好难会有呢咁嘅机会咯、啊。因为有阵时试过做 PA， 你直情系连拍嘢嘅。地方都未必入去帮手，因为你可能做啲另外啲嘢，譬如你去买饭，你一买完饭佢就可能搵你去买第二啲嘢啦嘛。咁你直情你行入去拍嘢个地方都可能未必有机会。 就系因为现场咧，嗰阵时等嘅时间耐啊，即系 stand by 嘅时间其实尤其是越大嘅制作，其实 stand by 嘅时间系反而系越耐， 系 越多嘅，越细嘅制作反而越少啲嘅。你譬如广告嗰啲，其实好快射完就收工噶啦。 所以有阵时啲真系中，即系有啲资历嘅人都通常会拣做广告，快，一定有钱收。同埋人工會比拍長片啊啲 project 會多啲咯。 係，但係以藝術嘅角度嚟講咧，好難自己揸到主意。 咁計啦，咁計啦。 係啦，即係你長片點解我哋做行內人咁夢寐以求咧？就係因為其實就係想自己有一個自己嘅作品。長片嚟講，你話 你話其實廣告我就算有再多再多都好啦，都好難係可以自己控制到。 好似服務性咁啊！ 所以我識 商，因為一真係掛商業， 所以我識嘅人大部分都係兩線發展，即係揾錢嘅就廣告。 有咁多時間咩？ 咁因為廣告拍一兩日嘅啫嘛。 OK， 咁你咪蝕時間咯，可能你。咁梗係唔會日日都拍廣告啦，你可能譬如你接咗個長片嘅，咁你有陣時未開機嘅時候你會有時間㗎嘛，咁、你咪攝一日或者半日去拍個廣告，賺返啲外快囉。 係咪淨係限於機燈組即機器組先？因為我哋講緊 PA 㗎嘛，咁 PA 會唔會有呢咁嘅情況？ 有，因為反而 都騎幾份嘅 PA 可以。 可以，因為你廣告耐嘅最多咪两三日，咁但係你 PA， 因为你好多时候你 PA 系冇固定嘅上班时间㗎嘛，你自己编排咁嘅时间，譬如你要搵个景嘅，咁通常个老细都话你几时之前要交到俾我就得㗎啦，咁你咪自己编配时间囉，咁你接到咪接囉。 好啦，而家就好兴上大陆啦，唔系好兴啦，系基本上系 你需要 系搵唔到食啦咁样。咁大陆嘅 PA 同香港嘅 PA 有冇啲咩？你有冇接触过？ 我就少啲，但系听好多。因为大陆你知大制作咧，钱多咧，就通常有啲唔干净嘅制片咧，就会叫你去帮佢搵钱嘅，就系打斧头。 点打法？买饭好容易打啦， 买饭就好容易打。啲香港都听唔少，但系有阵时咧，你 PA 你要搵好多 service， 譬如你要搵车啦，即系你接送啲啲 crew 去唔知边度啦。佢通常个制片就会同你讲：喂， 冇大数， 我有间公司啊，你搵呢间公司啦，搵车啦。咁其实到最后听翻个故仔咧，原来嗰间公司就系嗰个制片， 即系其实张单就任佢开啫嘛。 系啦，就从中就食啲钱啦。譬如可能益制作嘅，咁你做呢啲嘢，做唔同范畴，你都可以搵到好多钱。咁听啲前辈讲咧，有啲制片拍一套电影系可以买到层楼嘅，大佬。 唉，即系悲哀，我哋香港做呢啲嘅职业咧，就好贱， 系 好下贱。但大陆可以， 所以啲制片咧，通常喺大陆揾食咧，佢哋都喜欢做生活制片。咩叫生活制片？就系负责啲 日常品嘅， 啲制作嘅日常，譬如酒店住边间啊，接送啊，就叫生活制片。 边间嘢食 系啦，系啦，系啦。咁通常咧，呢啲通常都会旗下自己有唔同嘅公司啦，去管理唔同嘅范畴，去揾钱。 群大关系啦，呢啲咁嘅游水位，你唔会系你同我就咁去见工就有噶啦。 呢啲就要浸啦， 要浸嘅， 要浸啦， 要学下呢啲。 系啊，你唔可以一入行就，你唔会坐到呢啲位咯，因为通常都系啊，呢啲位通常都系讲就话系制片啦，其实有啲嘢好多都系啲僆做嘅，佢都系挂名嘅啫。 但水就佢自己食。 咁系噶啦，呢一行有好多都系咁样，譬如有啲导演都系咁样噶。 唔怪之你蒙住面啦， 咁系啦， 唔可以俾人知， 唔可以俾人知啊！呢一行唔系个圈唔系太大，因为而家以前就大啲，而家都细好多啦。 喂，讲下啲细制作啦，即系 PA， 你有冇遇到一啲系 PA 系点讲啊？ 我反而有个广告喺度拍，几得意嘅就系同我 PA 啦，咁我哋要拍个镜头就想拍一个客户咧系一间老人院嚟嘅，咁你要拍个老人院，个老人入到去个老人院咧就好开心嘅。我哋要拍个广告就系一个妈妈同个女推住轮椅咁样啦，个女推住个轮椅啦，咁就要望住个窗口就觉得好开心咁样。咁咧我哋揾咗个地方咧就摆唔到部机出去嗰个 阳台出边， 阳台出边啊，因为佢隔住块玻璃，我哋摆唔到出去。咁咧个摄影师就 拆咗佢啊。 个摄影师就话：好啊，我哋要揾块玻璃。咁咧，成间房个玻璃系得一个嘢系有玻璃，就系、是、个橱柜咧系玻璃嘅。咁佢就话：哦，拆咗道门出嚟啦。咁咧，咁通常咧呢啲嘢都系 P A 做噶啦。咁就攞住个螺丝批去拆咗道门啦。咁跟住咧，拆咗出嚟咧，佢就将部机隔住块玻璃咧，就影住嗰对母女。好啦，拍完之后咧， 扮窗 系啦，佢就影过去啦。咁拍完之后咧，个问题就嚟啦，点样安翻上去咧？因为你拆就好简单啦， 拆就 扭个螺丝啫。 见到有螺， 咁但系咧，我因为我做啊嘛，咁我安翻上去嘅时候，喂，点解 唔啱位？ 唔啱位嘅， 调转咗啦，应该 唔系系，即系因为你嗰个门咧，因为你嗰个价位你一松少少咧，嗰个角度就唔啱噶啦嘛，就会斜咗啲啊嘛，即系唔平排啊嘛，道门一闩嗰啲斜嘅，咁嗰个客咁借地方个人就一睇就睇得出你系拆嗰道门啦。 系啊， 咁个问题嚟啦，咁我唔可以揾个摄影师帮手，唔得噶，沉到系咁系咁揾，跟住开始嚟啦，咁个螺丝点扭咧？扭下扭下个螺丝，跟住个橱柜下边就系洗手盘啊嘛。我啦螺丝都跌埋落个洗手盘度， 咁佢冲走， 就跌咗落， 要扭翻啦，即系， 跌咗落去要扭翻，跟住个制片，即系我个上司就行埋嚟，喂，搞咩你？哇，粒螺丝跌咗，跟住，咁你谂办法啦，咁通常个制片都唔会理你，你自己谂办法，因为个制片通常都系要你自己谂办法，咁咧就。我唔知嗰个洗手盆系栽过啲咩啦，我就要扭开下边嗰个水槽，扭翻好咗啊，叫翻螺丝出嚟。 梗系啦，老人院嗰啲洗假牙 啊，系啊， 朗口啊， 就扭翻到 啲痰。 但系到最后咧，我都系扭，虽然系扭到，但系到最后道门咧都系有少少唔平衡啦，系啊、 哦。 所以有呢啲咁嘅古迹就系 P A 就系做呢啲。 我都曾经遇过有一次咧，就系、是、又系嗰个 project 啦。就啪啪下，突然间咧听到一个好大嘅声音，就系、是我哋喺一个 K 房里面拍嘅，咁、 嗯、 啊听到咧好大 plang 咁样成一个玻璃碎裂嘅声啊，咁我啊即刻走出去睇啦，因为嗰间 K 房都好 Q 大嘅，咁啊一出去睇咧就嗰个玻璃嗰个台啊，系碎咗，跌晒落地下啲玻璃碎，咁、我就哇！边个撞烂？因为个玻璃都好 Q 厚噶嘛，咁佢撞到烂真系 OK， 真系几劲喎条友。咁现场其实得我哋摄影嗰班人嘅啫。咁啊问翻，原来就系 PA 嗰条僆仔。咁、我问翻个制片啦，佢话嗰块玻璃6000多蚊。咁、个僆仔已经一个月个人工已经喺度啦，咁样咁啊个僆仔嘅系好无奈咁，好似想喊咁啦。跟住到最尾好似都。个现场嗰个场地嗰个人咧，嗰、那个老细咧都好好人，佢好似话唔使赔，咁啊唯有系咁。因为有阵时真系突然间你做错一样嘢咧，可能成个人工冇咗啊。 但系睇下你个制片嘅有阵时，譬如有阵时我哋借灯嗰块嘢，有阵时啲灯可能个即系啲灯组可能出咗啲状况就整烂咗啲灯咧。通常有阵时都 冇保险嘅咩？ 唔系，有阵时可能啲细 budget 未唔会有好大保险啦、但系有阵时你整烂咗咧，可能你要自己赔啦。但有阵时啲制片话，得剧组帮你揞咗佢，揞咗佢啦。咁但系所以睇下你个制片嘅，好多嘢都系，所以你要同你个制片组，你要即系呢个团体嘅工作，你就 要关系， 要关系好咯。你唔可以真系成日俾话人哋咩，咁你俾话人哋咩就你自己食噶啦。好似有一次我识个 PA， 即系同我一齐做 PA 嘅后生啲，可能好似做嗰阵时都18、19岁，啱啱读完 DSE， 啲亲戚介绍话：，你嚟 试下啦， 试下啦，系当 见识下， 当见识下啦。咁咧佢就走去买卡纸，即系买白纸，因为我哋有阵时拍嘢要用白纸封住啲墙啊，即系咁样。佢买咗硬卡纸， 接唔到。 接唔到嘅啫，即系剪又好难嘅啫。咁嗰个制片定唔知美术组就同佢讲，我呢啲 cam 唔到喎，呢啲用唔到，你又买翻啲白纸翻嚟啊。咁买咗啦之后，咁到最后嗰个制片话唔得啊，呢啲卡纸嘅钱你要自己俾啊。系啊，所以通常都系同个制片好唔好关系嘅啫，同埋你表演咯。 所以頭先我哋講咗一個 point 啦，製片喺大陸嗰度咧可以自己 cap 水。咁如果你同我關製片關係好咧，你爆咗鑊咧，佢可以同你揞咗佢，因為佢平時都有收入噶啦。係咪咁嘅意思？ 即係唔係？即係佢控制住筆錢咯，佢可以將錢擺邊。 所以咪佢可以移動咯。 係啊，有時未必係因為我哋發生問題喎。有時我可能我又試過一次，可能幫人哋拍廣告嗰陣時，咁人哋屋企借咗人哋屋企拍嘢咁。但系人哋屋企，我哋拍完嘢之后，人哋屋企唔见咗嘢喎。但系我哋冇人有拎过。但系最后尾都系要照赔翻俾佢。 点赔咧？有啲嘢未必坑到系几多钱咯。 咁虽然唔系话贵，系呢几千蚊嘅电子器材嗰啲。 咁都唔系贵。 咁 我手机都几千，唔见咗手机啫。 咁你对一个 project 嚟讲，可能呢啲赔得系 都大钱嘅。 但系咧，我怀疑。但系真系冇人拎过咁无啦啦唔见咗。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可能个剧组就要负责，因为你借人哋屋企啊嘛。 系、啊 嗯，你唯有办法就系咁，咁你冇人真系偷工，唯有剧组，咁即系个制片俾钱咯，到最后，所以个制片其实都几大责任嘅，有好多嘢都，所以有阵时嗰个制作团呢个好嘅制片系真系。对成件事会好好多， 好顺畅啦。 系啊系啊， 因为佢有阵时我见到制片，其实有阵时系要直头要安抚埋某现场某一啲人嘅心灵啦。 系啊，所以如果所以做助制，即系做 PA， 跟到一个好嘅制片咧，其实系真系好好多， 帮助 好多，因为你 冇辛苦啦， 压力都少啲， 压力少好多。 因为我曾经见过有一个制片咧，就佢係因為係佢去揾啲演員翻嚟嘅，譬如佢啲二三線嘅明星啊，咁其實佢係一定人脈係需要好廣， 係啊係啊， 第一啦，咁同埋佢係一定要係有啲世界仔啦，如果唔係佢安撫唔到一啲喂呢、這個演員又同嗰個演員其實唔啱碼，但係要同場演出，咁你、即係一定會有啲問題噶啦，你睇 TVB 劇你都知噶啦，係咪先？ 所以做製片組其實你跟咗一個好嘅上司，你會學到好多嘢，譬如有陣時咧，我。即系未必系我听，即系见到有阵时啲制片其实要凑埋个导演啊，即系导演有阵时有啲脾气噶嘛，即系譬如啊，我要拍几耐啊，咁个制片就要谂办法噶啦，咁所以嗰个制片其实都有好多嘢要兼顾，又要兼顾监制，要兼顾导演，因为啱啱磨心嚟啊，导演同监制有阵时会好多争拗 嘅，唔系有阵时直头系两个唔同嘅世界嘅人嚟嘅， 唔同世界系啦，咁所以你跟到个好老细，如果你学到呢啲嘢咧，就可以。到你真系做自己做制片嗰时候，你就会有好多嘢，你就会有经验。 即系 PA 会升制片嘅， 有阵时候会啊。我识到一个，之前跟到一个制片，佢系由 PA 出身去做制片嘅，系啊。咁佢就升上，跟住佢就话会想揾啲人做自己团队 back up， 做长期揾 PA 咯。 因为我以前咧听啊听得多话，喂，如果你真系想做导演啊，你想之后出名啊咁样咧，通常都系入 PA 开始先嘅。但系我哋上一集就讲咗话，喂，其实实际上可能系做呢个长记先。 系啊， 其实呢个系一个出边听到嘅一个其中一个谬误啦，可以话。 因为有好多人未必知道长记究竟 实际做 啲咩，同埋未好多人未接触过，究竟其实有冇呢个职位咧？好多人唔知道拍电影人有个位叫长记噶嘛。你系行外啲人先知道，但系通常啲人都听过咩叫 PA 咯，因为 PA 真系 太多人揾啦，太多人揾啦 ，TVB 年年都连呢、這个招募出嚟， 个个月都有啊。 同埋呢个呢、這个位咧，其实有个功能，其实就系俾人出气嘅， 其实系噶，系因为我见到好多人都系唔系都闹咗佢先， 系因为佢就系最低嗰、那个，佢就咩都关佢事嘅。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唔关你事咧。咁佢都系闹落你度，咁有阵时呢个位置其实好需要情绪智商， 都好需要呢个 EQ 要高啦。 所以有阵时好多嘢都唔关你事，但系其实你都系听咯，佢闹你，你咪继续听，你咪 sorry 咯。其实讲句 sorry， 其实喺呢一行，其实你要成日讲嘅。譬如你有啲嘢做错咗，系咁 sorry 咯，但系其实你唔系错嘅，唔系你，但系你都讲冇乜所谓。所以你要训练自己咯，有啲，所以有阵时有啲比较。 固執嘅人 咧，就可能 難頂嘅 做，即係可能好容易就放棄做兩三日就 走 啦。所以 我都聽過有啲人係咁。 係啊，所以有好多 PA， 所以有好多製片就其實有啲怕嘅揾 PA， 所以頭先我講我嗰個， 如果做得好嘅 PA 咧，係好難揾嘅。 係，所以佢就想有個班底咁樣可以一直咁樣做落去會好啲咯。因為通常有陣時做一個 project 之後就唔會再跟做 PA， 就會轉去做第二啲崗位嘅。因為好難頂嘅嘛，因為。同埋收工时间，即系工作时间系最长，因为譬如你06通告啦，咁但系其实你06之前就要到，可能5:30就要到噶啦。咁因为你系 PA 啊，你系最早到，亦都系最迟走嗰个，所以未必好多人会想咁样做，因为工作时间长。 咁 PA 系咪都要睇熟个剧本，知道晒？好似长嗱，我哋头先之前嗰集讲啦，长记就一定要连埋嗰、那个即系嗰个剧情啊，所有嘢都要知道晒。咁 PA 咧 ，PA 最好知啊嘛， 可能即系有啲嘢你基本要知啊，譬如你个景今日系拍咩咁，你即系呢啲基本要知啊。但系有阵时未必关事，即系譬如你揾即系譬如道具呢啲嘢唔系你管噶嘛，你系可能帮手揾，但未必系你全权负责噶嘛。咁有阵时你系制作上可能譬如你要管嘅就系、是。譬如嗰个景啦，最近嘅文具铺喺边，你就要知咯。 哦，系啊， 呢啲嘢你就要知 道。呢啲地 地点呢啲一定要记熟啦。厕所啊嗰啲，人哋系唔系都问你嘅， 喂， 最近厕所喺边？最近嘅换衫喺边？咁样。 通常呢啲都要知。 车站喺边？ 譬如你 日同埋天气啊， 系啊，同埋泊车位啊。泊车位好多人会问嘅，通常会，譬如如果泊车位喺边啊，咁佢都会问你喺边。 OK， 哇，今日嘅时间讲讲下又够啦，我哋又要讲拜拜。OK， 下次再见啦， 拜拜。